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北京时间19:05，你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今天节目的开始，先为大家播发一条消息：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北京曲艺家协会名誉主席、中国曲艺牡丹奖终身成就奖获得者单田芳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2018年9月11日下午3:30，在北京中日友好医院逝世，享年84岁。单田芳先生和北京文艺广播有着不解之缘，他的许多新书《贺龙传奇》《言归正传》等，都是北京文艺广播首播。本台明天中午12:30，将在评书联播栏目中推出纪念单田芳先生特别节目《悲喜评书缘：单田芳先生评书人生》。 长城之崛起，伴随中华之崛起，一部长城史就是半部中华民族史。走进长城，沿时光之河逆流而上，倾听长城，还原古中国一路走来的真实过往。关山万里，让我们一起去寻找被岁月掩埋的历史。穿越时空，让我们一起去解读长城的价值和魅力。北京文艺广播打开文化之门特别策划长城文化带系列节目，伟大也要有人懂，敬请收听。 我国55个少数民族历史人物的星汉中，有两颗最闪亮的星，一颗是蒙古族的元太祖成吉思汗，另一颗是满族的清太祖努尔哈赤。今天的打开文化之门，我们将开启长城人物系列节目，让我们从离今天最近的封建王朝清王朝开始说起。爱新觉罗努尔哈赤奠定的清帝国绵延帝座268年。努尔哈赤自25岁起兵，至68岁去世，戎马生涯长达44年，一生纵横长城脚下，是一位优秀的军事统帅。努尔哈赤出生在什么样的家庭？25岁的他为何要起兵反抗？声讨明朝的七大恨里，有多少是真实，又有多少是借口？从1616年黄袍加身到1626年兵败宁远，努尔哈赤如何迎来政治军事生涯的衰幕时期？今天的打开文化之门，我们为您讲述长城脚下爱新觉罗努尔哈赤的故事。北京时间19:09，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今天我们继续长城文化带系列节目，翻开长城人物篇，要跟您说说长城脚下的努尔哈赤的故事。介绍一下此时此刻光临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老朋友，中国长城学会副会长，河北地质大学长城研究院院长董耀慧先生，欢迎董老师。 你下好，大家好。 还有一位是中国长城学会万里长城编辑部的主任王赫然先生，欢迎王先生。 主持人好，大家好。 关于努尔哈赤啊，大家其实都了解，那今天我们给大家讲一讲大家可能未必那么了解，未必深知他身上的故事。 我们的互动问题，节目上半时段的互动问题是，下列哪一位皇帝是清朝的开国皇帝？下面哪一位皇帝是清朝的开国皇帝？ A. 努尔哈赤， B. 皇太极， C. 顺治。把您认为的正确的选项发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答对的听众就有机会获得我们节目组提供的精美奖品一份。没有努尔哈赤就没有后来的清帝国啊，他是清朝的奠基人，也被称为清朝第一帝，那当然是后来追封的啊。那么努尔哈赤身上有很多传奇的故事，咱先说说他的童年啊，他出生在什么样的家庭？ 其实努尔哈赤的童年应该是还是挺难受的一个 啊，挺难受的 童年哈，因为他这个家庭嘛，就是女真。建州女真当中的他父亲，他包括他的这个爷爷啊，他祖父都是建州女真当中诸多酋长当中的一个，不是大酋长，不是那个特别有影响的特别有实力的酋长，而是相对来说呢是这个势力比较弱的那个小酋长，就属于这样的一个 小官， 一个家庭，因为他是部落的嘛，就虽然明朝封他了什么指挥使啊，封他了这，但是实际上他还是一个小部落的酋长，这样一个情况。那么他十岁的时候呢，他妈就病故了嘛， 去世了。 对，然后继母呢又对他不好，其实，在《清史稿》当中啊，就对他这个继母啊，有那么几个字的记录啊，就是肯定在他们的很多的那个传过来的那些文献当中都有这种。 对， 老党啊传过来的，有可见努尔哈赤对继母对他那个不好啊， 就是一辈子都没有， 对 没有解开， 非常痛苦的，肯定是非常痛苦的。 关于这个女人的记述本来就少，而且还都是负面的，说那时候她虐待我 啊，是 就是童年怎么说呢，还可以，家境还可以，是一个小官小酋长的儿子啊。但是追溯童年的话，十岁了没有了亲生的母亲啊，继母对他不是很好，这是他童年大概的一个烙印。 是的，他呢实际上应该说也没吃什么大苦，没吃什么大苦，就说那个时候啊，他爷爷是一个挺有头脑的人，就是一直在想着，因为他的六世祖那时候在建州女真当中有两个大的分支，就是从那个黑龙江那边迁过来的，迁到辽东来的，有两个大的那个势力啊，就是他的这个六世祖其中就是这两个大势力当中的一支势力，就是势力是非常强的，就是这个阿哈出是比他六世祖要势力更强一点的话，那么永乐元年的时候呢，这个阿哈出就已经被这个永乐皇帝封为这个指挥使了，后来封为都督了。那么这个阿哈出呢就跟朝廷啊就推荐他的这个祖父，他祖父呢就蒙哥帖木儿，但实际上呢这是他的别名啊，就是他真正的名字爱新觉罗蒙特木。那么他在就推荐他，就是他也是就非常非常有影响的这样的一个大酋长，那么他也对明王朝呢就也还非常愿意归顺，这样推荐他。然后呢明朝呢在这个永乐四年的时候，1406年永乐四年的时候封他为建州卫的这个都指挥使，也封他了。在这样的一个，就是他曾经是在建州卫，他的祖上啊是在建州卫非常有影响的，但是到他的是六世祖嘛，非常有影响的，但到这个 他的祖父他的父亲， 对，就是已经是衰落的很厉害了，衰落很。但是呢他的这个祖父啊一直想振兴，想是再恢复曾往日的那种辉煌啊，那么就想靠谁呢，想贴谁呢，就是一个叫王杲的。这个王杲是当时在建州的这些酋长当中是最有实力的，是非常非常有实力的，其实大家都得要看着他的脸色行事，而且到后来的时候他基本上就能指挥大家的这样一个情。那么呢就跟他联姻呢、啊、就跟他联姻，那么他就把这个王杲的，就是把他的这个孙女嫁给了王杲的儿子，就阿台，后来那个打仗的时候那个阿台，那么把这个王杲的孙女 这个娶过来呢，嫁给了谁呢？嫁给了他儿子，就是 这联姻都是双向的。 对， 我们两 就是这个王杲的孙女嫁过来，嫁给的就是努尔哈赤的爹，那么呢就是、 哦、 就是努尔哈赤的妈， 亲妈， 亲妈 哦 啊 嗯， 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那么这个王杲呢，就是等于呢是他的一个这个努尔哈赤的曾外。 曾 外 祖 父 啊， 曾外祖父， 太老爷。 对，所以说呢，等于呢，他妈一没了以后呢，他就总往那儿跑，因为那个是这个，等于人家孙女没了嘛， 这头的后妈对他不好 嘛，孙女没了，但孙女的孩子呢、嗯、很心疼小孩，所以说呢，又有非常有实力嘛，而且他爷爷他爸爸都想贴着人家。这时候呢，其实努尔哈赤是在他曾外祖父家的时间非常长 哦， 所以他其实没太受苦， 没太受苦，但是呢，那时候叫关外嘛啊，这个白山黑水之间，那时候努尔哈赤也经常尝尝脚下采采蘑菇啊，收收木耳啊，然后经常就是比如说打了什么这个野猪啊、野兔子呀、啊，这皮毛啊去交易一下， 对 吧？ 他这个明朝在抚顺等地啊开了市场呢，就是女真这边的这个榆林民族啊，他们的一些产品啊，像皮毛啊。还有一些榛子啊、松子啊等等啊，他可以拿过来呢，这个跟中原这边的产品进行交易。 嗯， 而努尔哈赤呢，这个他也是吧，有很多收获，他就到这个抚顺这边来进行交易。所以说他过来之后呢，和这个中原汉民族这边他交往的多了，对于这边的习俗啊，是吧，也都特别特别的了解。 嗯，努尔哈赤作为一个建州女真青年啊。我觉得那时候他还挺文艺的，他挺喜欢读这《水浒传》和《三国演义》，你看，那就表示他对汉语其实非常精通，就是读这些东西是没有问题的啊。这史实上有记载是吧？ 有记载， 嗯， 因为他呀，这个努尔哈赤他曾经有机会啊，这个在这个明朝辽东镇的最高长官李成梁的帐下呢。待过了那么一段时间，所以说在明朝的军中啊，另外呢，这个他过来做生意的时候，和这个汉族的是吧，生意人啊，这个 你总得会汉语吧， 互相交易的时候 卖多少钱、砍价什么的， 大家有时候没事儿讲个故事什么的，是吧？哎，讲讲三国，讲讲水浒的，他就特别特别的感兴趣， 哦、 也都记住了。 其实他在李成梁手下呀，在李成梁那儿待着，就是什么呢？就是他这个曾外祖父啊。李成梁征伐他的时候，李成梁到辽东办的第一件事儿，这个先斩王啊，是吧、 嗯？ 就是最厉害的这个，就是他这个王杲，那么把王杲给灭了的话，基本上女真建州女真就那些部落那些酋长就全服了啊。那么打他，实际上是在打他的时候呢，在攻打他的时候呢，他这个祖父和他父亲呢、啊，应该是站在。王杲一边亲戚嘛， 对呀、 啊， 咱都是女真人嘛、嗯。 对啊，实际上呢，他的祖父啊，就是曾仓安呐、啊，没有站在王杲一边，而很快呢就跟李成梁联系上了，就作为明军的带路的，明军提供情报，这正面咱打不上去，从山后的就可以攻上去了啊。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很快就把这个王杲的这个山寨给攻下来了。那么攻下来了以后呢，王杲跑了啊。跑了以后，但是就把他那个整个势力给灭了。跑了以后，第二年他在想东山再起的时候，后来又有其他的女真的那个部落告诉他，就是王杲冒到这儿了，然后李成梁派兵给抓来了，抓来后来以后押到京城给凌迟处死了。 哦， 这个实际上就等于把建州女真当中最有实力的 一支给灭掉了， 给灭掉了。 嗯， 那么在这场战争当中，就攻打进山寨去，王杲跑了的这场战争当中。努尔哈赤就在这个山寨里头呢，就被抓着了。 嗯， 被抓着以后，他那时候才15岁啊，小孩是吧？也不是小孩的， 追风少年嘛。 对，15岁那时候已经是很历练的啊，就很什么了。然后呢，李成梁呢也很喜欢，很健壮， 嗯， 这个语言也能通， 聪明， 这个哎骑马这也都非常的好，非常机灵，就把他收到帐下，收到帐下了。后来有文献记载啊，叫。仪同父子，就是情谊啊，就是如同父子一样，就是非常非常的好。 嗯， 那么这3年当中呢，就是李成梁每次去攻打别的这个建州部落的时候呢， 努尔哈赤都是一马当先的，始终是打在最前头的。 嗯， 而且呢是这个非常勇敢，所以李成梁就非常的喜欢。那在这三年当中呢，他对明军的整个，就除了个人打仗以后呢，李成梁在那儿的指挥部队呀、作战安排呀、整个 军事方面的了解， 他受到了很大的历练，在那待了三年多。 嗯、等于说，15到18岁的时候，年轻的努尔哈赤是在军队中成长起来的。 对， 嗯，这个也 是在明朝的军队中成长出来的。 对，这个也很重要啊。那其实努尔哈赤这个名字也可以告诉大家是什么意思，就是野猪皮的意思。我这么分析，就感觉像咱们农村，比如说他叫狗剩，他叫狗蛋儿，这意思。就是好养活， 有这层意思，但还有比这个更强的一层意思。 嗯， 野猪皮啊是非常非常厉害的。其实为什么野猪，你像熊啊、老虎啊，这些狮子啊，都拿野猪没办法。 嗯， 为什么呢？就是野猪皮啊，它根本就咬不透，根本就这爪子挠上去啥用没有。 像钢针一样啊， 它不是 外面 不是不完全像钢针一样。就这个野猪啊，它就是到那个松树上蹭那个松油，就整个那个皮跟个盔甲似的， 嗯， 非常非常的厚，就是你根本就 坚韧， 对，你这根本就这个你再锋利的爪牙你根本就下不去，没办法。 嗯，对，所以这个努尔哈赤这名起的也好。 对，除了那个土劲儿让他好活之外呢，就还有一个这样的一个 坚不可摧，坚韧啊。那其实在李成梁麾下待的挺好的啊，后来突然间发生了一件事儿，这件事儿啊对于李成梁对于努尔哈赤来说都有点尴尬，就两个人之间有个矛盾，有个结儿啊。这是什么事情发生了，王老师？ 这个事情呢也是一个非常尴尬的事情。 嗯， 据说呀，李成梁呢，对努尔哈赤啊产生了误会，产生了误会之后呢，这个当然也有人说是吧，就是这个李成梁那个努尔哈赤养到你身边是吧，但他是一个女真人， 嗯， 将来呢会对咱们造成威胁。这个然后李成梁呢，可能也上心了，但也可能没在意。但是最终呢，这个李成梁的夫人得知了这个消息是吧，这个李成梁呢要对努尔哈赤不利，他呢很喜欢这个努尔哈赤是吧，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孩子，如果要这样呢被是吧被李成梁给处理了，那是非常可惜的。然后呢他就告诉了努尔哈赤， 结果努尔哈赤就跑了。 结果努尔哈赤呢得到消息之后他就跑了。 嗯， 他是跑了。这个李成梁的这个妻子呢放跑了他之后啊，他的这个妻子呢就上吊自杀了。 嗯，因为无法解释，他毕竟是个成年男子，哎，是吧， 是 就是紫薇夫人是吧， 是 就传说中的啊。 对，就这个传说，就他离开李成梁的传说在后边很多很多的，就是这个坊间的说法，那个就不足为惧。实际上是他离开李成梁在文献当中没有任何的记载，因为他在李成梁那会儿还是这个总体上来说还是小卒一个，他并不是那个 很重要的。 对对，所以说他的离开实际上是在历史上没有记载。 嗯，那到了明万历11年，也就是公元的1583年，那一年努尔哈赤25岁。25岁的时候，他的人生发生了一次非常重要的事情啊，他要为他的父亲和先祖报仇。然后那一年，他以13副先人的衣甲起兵，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啊。那一年是什么事儿发生了？ 他是这样，就是这个王杲不是被凌迟处死了吗？然后王杲的儿子阿台在这个万历11年，就是将近10年了嘛，那是万历2年的时候攻破的山寨嘛，王杲的山寨。那么王杲的儿子阿台呢重新反了，又拉起来了一波力量，就是要给他父亲报仇。那同时也一直在这个攻扰明朝的这个长城沿线嘛。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李成梁呢又派部队去征伐这个阿台，攻打阿台的山寨。在攻打阿台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就是努尔哈赤的祖父和他的父亲呢要进城里头去劝他劝降。 嗯， 因为这个你想亲戚呢是吧， 都是熟人。 对呀， 就是他把努尔哈赤的这个祖父啊，把自己的孙女嫁给他了。这等于这是孙女女婿啊，是吧？是亲戚呢。那么要去这个劝降他，可是呢他不降啊。进去劝的时候他没降，就把这爷俩呀、啊，就把这个努尔哈赤的这个爷爷啊，这个曾仓这个觉仓安呐、啊，和他的父亲塔克什。就给扣起来了， 对，就围在城里头了， 哎，就不让他出走嘛、嗯。扣起来的时候，这时候李成梁的部队，明朝的军队打进去后呢，那就肯定就横杀一气了啊。 对，认不出谁是谁了。 对，在这样的时候呢，就把他的祖父和他的父亲就一块给误杀了。 对，就等于说他爸也死了， 对， 他爷 爷 也 死了、啊， 而且是死在李成梁的部下， 明朝军队的部下了，这、哦、个误杀了，就等于 对啊、这个时候努尔哈赤。就是很生气啊，要为自己的这个先祖还有为他父亲报仇啊，那他就起兵了。那之后的故事就更加有意思了。 他起兵不是跟明朝军队打， 嗯、他是要和女真各部打，是不是？ 不，他呢这个就是他起兵呢，就把这件事情呢就嫁祸到另一个女真的这个部落的酋长。就是他要去攻打他十三副盔甲嘛，去攻打他，那么是 就那时候他还不敢说这庞然大物明朝我要反明，他没有这么想。 对啊，对啊，他实际上呢，就是说他这个祖父和父亲的死，那么是由于这个另外的人造成的。 嗯， 那么他要去攻打他并不是要十三副盔甲起来要打明朝。 所以说，这个少年时期的努尔哈赤，《三国演义》和《水浒传》都没白看，是吧？这个时候他就是一个非常有谋略的人了。那节目的开始啊，给大家有一道互动题目，这道题是：下面哪一位皇帝是清朝的开国皇帝 ？A. 努尔哈赤 ，B. 皇太极 ，C. 顺治。我看看大家啊，你看这么多人都答努尔哈赤。嗯，菩提树答的是皇太极，华盖燕兰答的是皇太极，依依、陈摩啊，还有这个夏花的雨、飞鹰答的都是努尔哈赤。但是我觉得大家可得再想想，看看清题干，下列哪一位皇帝是清朝的开国皇帝？努尔哈赤虽然是我们今天的男主，可是他有没有建立清朝啊？他是当上大汗了，但可不是清朝的大汗。那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要让董老师和王老师给大家揭晓答案。一会儿我们将继续打开文化之门，打开长城文化之门。一会儿见。 难题，中午吃啥？ 嘉禾一品永和大王，满三十立减15，只要你有邮储银行 DO 或 BO 卡。 DO 卡我有啊， 在罗森便利店还有半价优惠，还等什么呢？快走啊！ 详询95580，邮储银行北京分行。 要装修，您买好材料，美朝的产品特畅销，华彩漆，中国创造中国漆，情系国人中国风，夸墙你赞墙固，强强联合把这墙面基础做得牢又牢，一刮平。一刮就平的好腻子，防水固，除味防水有特效，粘瓷宝，粘贴瓷砖不脱落，保证牢固，质量好，讲信誉，重环保，神州突出夸美朝。 美朝 ，Miko， 壮阔东方朝，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砝码。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明月寄相思，月画中秋情。9月23日，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听见经典，立体阅读。北京电台八位好声音与特邀少儿节目主持人联合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弦乐四重奏音乐家

A 25岁 B 45岁 C 58岁 D 68岁。努尔哈赤啊，一生戎马孔总。那么他建立后金政权的时候，他多大岁数了呢 ？A 25 B 45 C 58 D 68。把您认为的正确的选项发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答对的听众就有机会获得我们节目组提供的精美奖品一份。那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说到啊，努尔哈赤25岁的时候啊，人生中发生了一件重要的事情，他的父亲和他的祖父被他的所谓恩师李成梁手下的兵啊给误伤，就是打死了。那么努尔哈赤这个时候他也觉得很尴尬很伤心啊，他就以13副先人的衣甲起兵，但他起兵并不是反抗那个时候还很强大的明朝，是和他周边的其他的女真部落打啊。他都干了些什么事？ 据说啊，这也没有文献记载啊，就说他这个祖父啊，努尔哈赤见了他祖父，说他祖父还没最后咽气呢。然后呢，他就问他祖父谁干的这个，就是杀的他们呢？他祖父就怕他跟明朝作对呀、啊，因为他弱嘛，他打不过他了。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他祖父就说是谁干的这个事呢？就是尼堪外兰，就是女真当中的另一支非常强大的一个酋长。 他祖父在临死前给他画了一箭头，说这个是啊， 因为这也是说法哈、哎。 这电视剧里有 一个说法， 我下午还看了太祖秘史演了这段，确实是这么演的啊。 所以说呢，他就开始呢，实际上他开始的时候没与任何的这个明朝的去作对啊。那么实际上呢，是一直是在。他还是要统一女真的， 对， 要在女真当中这个建为立业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实际上跟明朝呢，他也因为毕竟是祖父跟父亲死在明朝的这个 明军手下 了嘛，那么实际上呢，明朝对他也不薄啊。那在这样一个情况，误杀了嘛，既然误杀，也确实是你明朝军队李成梁派进去给你在那儿当 我是要帮你，结果被你误杀了， 然后呢就给杀了嘛，然后就把。这个努尔哈赤呢，就给等于他祖父和他父亲的那个指挥使的官呢，就给了他了，就让他来这个 你来接班吧。 对对，就让他出任这个建州左卫的这个指挥使了。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就是敕书30道，给马30匹，封他为什么呢？就是龙虎将军，然后扶给都督敕书。就让他就成了。都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他在打建州其他的部落的时候呢，他就有名目了，背后有靠山了。实际上呢，就是祖父的死和父亲的死，就等于 就客观上对他后来的崛起， 把他给抬起来了。 嗯，承托了一下。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就说他万历11年5月，就这个事儿，他祖父跟父亲刚死不长时间，他就开始攻打这个尼堪外兰。那么攻打尼堪外兰。就攻克了这个图伦城，第一次就攻克了这个图伦城，然后呢，12年正月呢，又攻打其他的，就连连的这一直是在这样的一个征讨的过程当中，一直到万历14年的时候，就1586年呢，这个时候呢，这个尼堪外兰跑到哪儿去了呢？就跑到那个抚顺城边上的一个小城，这个小城呢叫额尔浑的一个小城里头，就是他就是因为。明朝是一直支持他的嘛，支持他在这个整个建州女真这块呢，要树立这么一个统治地位，因为他是对明朝，他实际上这个人没有大本事，也没有这个在这个地区也没有威望，自己也不能打，也没有威望的这个，那么明朝呢就看他软嘛，就扶着他，让他当神似的在这统治着建州女真嘛，然后建州女真不就稳定了嘛？那这个时候努尔哈赤去攻打。他们的时候呢，实际上是李成梁他们就是明朝的，还要限制他一些，但是在也没有那个公开的去直接的打他，但是呢也还是限制他，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但他还是一直在打。等到万历14年的时候，就攻克这个额尔浑城的时候，那就打到长城边了，打到抚顺了嘛，打到抚顺边了。这个时候，尼堪外兰就跑到抚顺了，跑到抚顺这个长城脚下来了。就到抚顺关去，就说不行了哈，就那时候追杀我呢，就赶紧放我进去，就保我呀。这个时候明朝呢已经 看到这个人没用了。实际上明朝那种羁縻，所谓羁縻政策，就是用以夷制夷嘛，在这样一个就没用的时候，根本就也不放他进来了。 嗯， 这个时候努尔哈赤的军队过来了以后呢，就把尼堪万兰抓住了以后就把他杀了。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努尔哈赤呢就在建州女真这块的地位就越来越高了。那么实际上就是明朝的军队啊，能看着努尔哈赤把尼堪外兰给抓走给杀掉，实际上就已经对他势力的一种承认了。 嗯，那你看啊，后来这努尔哈赤统一了建州女真、海西女真、东海女真还有黑龙江女真，就他在这关外这么折腾啊，那时候明朝他应该警醒，说这支势力这么强大了， 明朝也折腾呢 啊， 明朝也折腾呢， 农民起义是吗？ 不是、 啊、 明朝折腾什么呢、 啊、 其实这是明朝的历史上的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转折点。 嗯， 就是万历十一年嘛，就是 嗯， 明朝在折腾什么呢？在折腾这个张居正死了之后啊、 哦、张居正是万历十一年死的， 在清算张，就是开始要准备清张居正死了，张居正的那些执行的那些朝政啊，那些呢就开始有人攻击了嘛， 就是这个政治上的上层去出现了巨大的波动， 对啊，正混乱的时候、 嗯、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就这个十一年十二年，就是正好是努尔哈赤打的时候呢，然后就开始万历皇上不就把这个张居正给挖出来了，对吧？就鞭尸了嘛。 对，万历崩溃了。 对呀、啊，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就把张居正执行的很多很多好的政策都给废掉了。 嗯， 他不是说你现在比如秦，战国时期秦啊，把商鞅也给杀了哈，但是商鞅的那些政策、那些变法的那些 推行下去了。 对，一直在延续。那么万历呢，实际上把张居正给灭了，然后呢同时呢他把他那些新政都给废了。 对， 这是一个 推倒清算。 对对，这是这个明朝走向衰败的一个非常快速走向衰败的这样一个时间 点、嗯、 所以说在这两个对应的，这一个是王羲上的最猛的时候，一个是呢开始走向衰落的这样一个混乱阶段。 嗯，所以这个努尔哈赤也是运气好啊，他正他那个兴起的时候，正好赶上这个明朝，内部一团糟的这样一个 事情。对，另外呢，就是这个中原王朝的政府很多的时候采取这样的一个错误的政策，就是他认为呢，就是你们打得越乱越好，你打得越乱呢，我这块虽然是越稳定啊。 嗯。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政策下呢，其实很多很多的时候啊，就使得很多的这个游牧部族，就是他能强大起来，他能把别人灭了的时候，他一定是实力最强的哈， 对， 一定是这个战斗力最强的。 他不是势均力敌的状态， 对、啊、 一家独大。 等着他登都把人家别人灭了的时候，那他肯定就一家做大了的时候，你根本就灭不了他了、就是、 对，这时候为时晚矣啊。这个时候啊，努尔哈赤可以说羽翼渐渐的丰满了。 嗯， 丰满了之后，他就要干一件事儿啊，这个人强大了之后翅膀硬了啊，谁还听话呀。这时候我们在电视剧里或者说在很多的文献资料里都会看到，这个当时努尔哈赤写了一个七大恨，就是一个声讨的檄文，是吧？ 他实际上呢，就是在这个之前呢，就是刚才说的那几年，那五年打呀，从万历十一年开始打那五年呢，他打的都是建州的各个、 嗯， 就是他是先树立了在建州女真当中的统治地位。 嗯， 那么树立了起来建州女真当中的统治地位之后呢，他就开始打其他的海西女州啊，其他的 女真啊， 女真的海西女真呢，打其他的这个大的这个女真部落了嘛。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其实明朝呢就给予了干预了，就是如果他要整个把他把现在把建州统一起来了是吧，那他再把别的都统一起来，那肯定就看着他做大了嘛。 对，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就是明朝就一直就干预他，但也没有那个非常严重的干预他，就是在这样一个情况，就是叶赫部嘛、 嗯、 就是在打的这样一个，就是从万历十九年实际上是他开始想征服这个海西女真，就开始打嘛，但是一直打到万历四十三年也没有解决，就是也没有最后把海西女真 而持久战。 对，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说他的但他也战斗力越来越强了，就也是越来越厉害了，但并没有呢这个完全的灭掉海西女真。 嗯， 在这样的一个时候呢，他才有的这个 七大恨 成立，就是做了他这个 自己的这个大金国， 嗯， 成立了大金国，把自己的这个封汉。那么在这个赫图阿拉呢，这是万历44年的时候，1616年嘛，这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呢就称扶于列国英明汉， 嗯， 就大汗，就是已经这个时候呢，就年号呢是天命，国号呢是大金， 对，史称后金， 对，就后来的历史研究就称它为后金嘛， 对， 以区别宋辽金的那个金。 嗯，我们在电视剧《太祖秘史》中啊，会看到马景涛演的这个努尔哈赤啊。他的台词风格大家也熟悉，然后他就演了一段就说七大恨的事儿啊，就听一点就行，因为我觉得吧不是特别的清楚啊，但是他那种铿锵有力啊的那种感觉大家可以听听啊。 我奉祖为朝廷看边进贡，忠顺已久，朝廷却将他们无罪加诛，是一大恨。我为复仇反击，朝廷反出重兵威慑于我，处事如此不公。二大恨，朝廷以越界采药为名多次杀我族人。三大恨，越贺与建州同为女真人，朝廷却长期偏袒越贺，甚至供给火器和马匹帮助越贺攻我。是四大恨，越贺之女东哥弃我女兵之妻，越贺数次反恐，朝廷百般复之，是五大恨。建州与抚顺交界处穷人被朝廷强迫驱赶，居无定所，是六大恨。朝廷官员长期对我女真人心存轻蔑，百般屈辱，是七大恨。 这是我们听到这个电视剧啊，《太祖秘史》里马景涛演努尔哈赤，还就这个愤懑到极致，在说七大恨，反正就是絮絮叨叨的这七大恨啊，也听不出个啊，但是感觉他不行了，忍无可忍，是可忍，孰不可忍，我必须得反了，是吧？嗯， 他这个七大恨呢，有两个版本， 嗯， 就一个版本呢，就是在这个万历46年呢，就1618年的时候啊，就是金果汗攻卢龙誓师的一个发的一个， 嗯。 这样的一个命令的时候，这样的一个版本，就是一个安民狱的这样一个版本；一个呢，就是《清实录》当中的一个版本。 对，这就是后来清朝人自己写的， 就整理的了、 嗯。 整理的版本呢，就更加的这个通顺一些了哈， 更加官方合理了、 哎，就更加的呢，这个就把自己要做这件事情的一个正当性表达的呢，就 对他得宅呀、啊， 对吧？对对， 嗯。 那实际上呢，在刚才那个电视剧里的那个版本啊，说的呢就是在万历46年的，就是金果汗攻卢龙塞誓师安民狱的这个版本 哦 的内容。 嗯、oh, 其实你要对照着这两个这个七大恨呢、啊，没有太大的区别。 嗯、 oh. ，就前后顺序有些变化，但第一个呢还都是他这个爷爷和父亲。 就是被明朝的军队给杀死了， 对，叫无罪加诛啊。 嗯， 就说我没有任何的这个罪哈、啊，但是呢，这个《明实录》这个版本呢，就不说他们是这个在为明朝，在忠顺明朝了，就不说这个了。 嗯， 那就光说就无罪加诛， 就把因给省去了啊， 对， 只剩下果。 在最初的一个版本上呢，就是我祖宗与明朝啊，他叫南朝嘛，这个堪边进贡。忠顺已久， 嗯， 万历年间呢无罪加诛，那实际上呢就把忠顺已久啊这些到 就是我一点错都没有，你把我给杀了， 对 吧？ 对， 嗯， 就没有了。就是如果他说他忠顺已久，那到你这儿反了，你肯定 嗯 就有问题了嘛。嗯、实际上还有一个呢，就是《明实录》的版本呢，其实他第二条特别强的一条是什么呢？叫逞兵越界，就说你是先攻打的我。就是你明朝的军队啊，就是你靠着你强，靠着你势力大，然后你越界攻打的我。 嗯， 其实他把这个做了第二条，原来在最早的时候没这一条，那没这条啊。那时候你想想，你都是我的，你都忠顺我，我哪有越界这个事？ 对，都是我的。 对啊， 嗯、 那我部队出去是正当的嘛。 嗯， 所以说呢，在最早的版本没有这个，到了这个实录的这个版本里头呢，那就有了哈，就是。就变成了这样的一个，你逞兵越界，然后 这个魏助叶赫，就帮助叶赫部呢来攻打我。实际上在这样的一个加了这一条呢，同时呢就少了一条什么呢，就原来的那个版本里头呢最后一条是就是边将啊作威作福，就你明朝的边将作威作福，然后百般欺辱我们，那这一条他就不要了，就不要了。但是加了一条，就是你是个逞兵越界，你是你先攻打的我们，剩其他的条基本都一样。 就他已经用国与国的这样的标准去， 已经变成了一个两个对立政权的，就我早就是对立政权的这样的一个姿态呢来声讨了。 其实我们细看这个七大恨啊，因为毕竟要起兵和这个原来的这个明朝要打仗了，那他肯定这里头有的是牵强附会，有的可能是真实发生过的，但是他进行一些粉饰这样的理由，是吧？ 王老师，他这个呢，他的作用啊，实际上对外呢，对于明朝呢，它是一个军事上的檄文，是吧？就是我要对你动手了。另外呢，对内啊，它实际上还是一个政治方面的一个总动员，告诉咱们的女真族人，是吧？这是咱们的国仇家恨。因为他这个呀，他这个七大恨呢，基本上分为三类。第一个呢，就是这个那几个版本，是吧？那两个版本都是的。第一个呢，就是你杀了我的父亲祖父，是吧？另外其他那六条呢，基本上分成两类。一个呢，就是你这个明朝啊出兵的这个老是欺负我们，是吧？还有一类呢，就是说你们拉一步打一步，是吧？你支持叶赫呀，你欺负我们，是吧？其他的这些部族。所以说他这些呀，他说真实就真实，是吧？其实你说明朝这个派兵，是吧，过来欺负他，确实是欺负他了，是吧？你说杀了他的父亲，他的爷爷，确实是杀了。你说支持叶赫部，这个然后打击他们，也确实打击他们。确实是这样。 这里的还有一条啊，就是说叶赫部的一个美女，但是那时候叫满洲第一美女啊，就是叫东哥啊。这东哥是许配给我的，可是你后来又把他又嫁给了别人，这一条我也不能。对对对，我是不能忍的啊，这个也是。但是后来在电视剧中啊，这个《太祖秘史》里，就这一段是大做了文章，拍了好多戏啊。 他这个在这个七大恨里头啊，就是其实最得人心的是什么呢？就是嫁不嫁你，是谁嫁给你不嫁给你，跟老百姓没关系，是吧？就是你凝聚不了别人人心。其实他最得人心的一条是什么呢？当然也不是他，你爷爷被杀了，你父亲被杀了，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也不可能的。最得人心是什么？当时明朝采取了一个什么政策呢？就是说让整当时啊，就是在长城嘛，就边墙嘛，在边内外啊，就是大家就在这儿，就是边外很近都是这个女真人，各个小村子啊、小部落在那儿住哈。那么呢，实际上是明朝采取了一个政策什么呢？就驱赶他们，要让他们离开边墙多少里，30里、50里，就是你不能靠近边墙太近，你必须得搬走。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不搬有人就不愿意搬呢，就不愿意搬就拆他房子啊，烧他房子，反正就驱赶他。其实这一条呢，恰恰是对于女真各部落来说都是这个怨气特别大的， 就是大家共同的仇恨。 对呀，我的房子、我的债被翻山寨，房子被你删了，然后庄稼种的地都毁了，所以说这一下就特别凝聚大家。 对，那就跟着他干吧。 干了。 所以就有后来这个努尔哈赤整个啊女真部族的这个兴起。那节目下半时段的这道题没有悬念了，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政权的时候可不是25，也不是45，是58岁了。当然10年之后68他就挂了。话说武则天这个称帝的时候也小70了，后面有很多有意思的故事啊。今后的节目我们继续长城文化带系列节目长城人物篇，给您讲努尔哈赤的故事。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播出的是演艺群英会，也希望您继续收听。我是米夏，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北京电台北广歌舞情满九月，在九月的每个周二，新老会员来电订购商品享95折优惠，同时还将获得30元购物积分，下次购物时可立减30元哦。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你好，听众朋友，这里是北广歌舞。 石老师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那么如果问大家爱吃不爱吃三文鱼，我想一般的人都会说爱吃哈，无论是老人还是孩子。 是，但因为它太香太好吃了，所以大家都知道